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09集《龟壳迷踪》。于是赵真叫来了陈公公和南宫季帮忙，两人听后都忍不住挠头，没见过什么龟壳呀。而至于奸细，陈公公听到包拯说了经过之后，跑去找来了几份记录给众人看。记录上，小东子是通过正常途径进来的，并没有记载是谁引荐，而小东子出宫那天就记录了他整理库房，没记录他出宫办事儿。 是谁这么神通广大，可以逃过监管处的监管，出入自由？ 陈公公被吓了一跳，觉得不妥。 这两组记录字迹相同。 陈公公一愣，仔细一看，果然公孙拿过去看了看。 出自一人。 管事处总共有四人负责记录，两人一班，两天换一班。两人值班的时候也是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隔一天后倒过来。这么巧，都是同一个人记录。 陈公公觉得可疑，又翻看了一下记录者的名字，就见在每一页下边都有个印章，是一个魏字。 管事处记录的官是四个文官，姓魏的一人叫魏长，在职有三年多了吧，没出过什么差错呢。 那他们平时外出吗？ 不会，管事处在皇宫门口那间房里，平时出入的都是从大门直接走，很少进宫来，除非传召。宫里人无论是办完事的还是要去办事的，都要上那儿去说一声，有什么人员调动也要上那儿去留个名，还有个记录，若万一查下来也有个依据，如果漏掉什么没记，那可是大罪过。 这么说，这个魏长很可疑，我派人负责盯着他。 众人都点头，不过这个魏长是怎么发现龟壳就在皇宫里的呢？而且还说在非常难拿的地方，皇宫哪是一般人拿不到，铜铃能拿到的？ 皇宫貌似还不小啊，这要找到什么时候去？ 林焰火四外打量，邹良看了看他， 当然要先寻线索，愣找要找到猴年马月。 林业火斜了他一眼，邹良继续看他。林业火别扁嘴，扭脸去一旁了。 哼，不跟着哑巴计较，一点都没有哑巴可爱。 邹良见他的神情，忍不住叹气。 有什么地方是别人拿不到而铜铃拿得到的呢？难道是在什么很烫的地方？火里？ 众人皱眉。火里？宫里头有没有长明灯？再说了，就算真在火里灭了火，或者找个火钳，不就拿出来了吗？ 银子不经烧应该不会在火里，会不会在高处？ 嗯，不愧是我家儿子的爹，果然够聪明。 于是赵普让折影带着所有影卫连同皇宫影卫们一起在屋顶上找了起来。庞飞还在坐月子出不了门，听着屋顶的响动有些好奇，就问旁边伺候的丫鬟， 这屋顶上是干什么呢？ 大概是庆典之前扫尘吧。 这时外头赵真抱着香香回来了，庞飞笑眯眯抱个闺女准备喂奶了。赵真坐在屋里吃早饭，边吃还边琢磨， 那个什么龟壳，不说不觉得，说起来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庞飞喂完了香香，就感觉外头人影攒动的有些纳闷。 皇上，外头这是干嘛呢？ 找东西呢。 找什么？ 赵真走到身边坐下喂他吃早点。庞飞不肯吃赵真送到嘴边的小笼包。 又胖了。 胖点好看。 赵真往他嘴里塞， 便捏捏胳膊，觉得不够圆，于是又喂了一个给他。 包心他们找龟壳呢。 龟壳？乌龟还是碧血？ 说是这么大点的一个银的龟壳。 赵真想了想，比划给庞飞看，庞飞愣了愣，随即摸着下巴。 咦，我怎么好像见过？ 是吧？朕也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 庞飞也拧着秀眉在那儿琢磨。赵真边拍吃饱了开始打瞌睡的香香边想， 在哪儿见过呢？ 屋里这夫妻俩挠头，屋外众人更是团团转，南宫等人几乎将整个房宫屋顶的瓦片都翻了个遍，但一无所获。 王爷，没有啊， 牌匾后面。 于是众人翻牌匾，太后听到动静，带着几个丫鬟跑了出来。 哟，这是干什么呀？ 包大人跟太后行礼，说了一下要找的东西。 龟壳，银色三角的。 是啊。 哎，哀家好像见过。 太后，此事事关重大，您再想想。 太后还真费心思想了一会儿，还问身边两个丫鬟见过没。丫鬟都一脸茫然，貌似是没见过。 哎呀，哀家记不清了，要不这么着吧。 太后一指那院子，吩咐几个丫鬟， 你们带着包大人他们去找找，看能不能找着。 几个小丫鬟答应，带着展昭等人去找。于是众人在太后宫里就转悠开了。展昭跟着猫似的，一会儿上房梁看一眼，一会儿蹲下瞄一眼床底。不过太后的寝宫加上几趟院子还有丫鬟婆子的宅子老大了，一块龟壳就巴掌大，上哪儿找去？众人一筹莫展。白玉堂站在门口，看着小四子和萧良在院子里跟几个丫鬟玩捉迷藏。小四子被蒙着眼睛，原地转三圈之后就转晕了，于是转啊转啊，一把抱住一个人。小四子摘掉蒙眼睛的帕子，扬起脸看，抱住的是白玉堂的腿。 哇，是白白。 说完，小四子将帕子交给了白玉堂。 轮到你了。 白玉堂失笑，然后蹲下。小四子就给白玉堂蒙上眼睛，然后推着他站起来。原地转三圈之后，小四子撒腿就跑，只不过他还没跑出几步，后脖领子就被人拽住。小四回头就见白玉堂还蒙着眼睛呢，将他提了回去，然后扯下帕子看他。小四子扁嘴接过帕子，似乎不甘愿又是他找。 对了，你知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小四子摇摇头，他刚才就听到众人说要找东西，想问问公孙找什么，公孙就推了推他，让他一边玩去，不要捣乱。小四子又问赵普，赵普将他推给萧良，那意思是带他玩去，别捣乱。之后小四子又问萧良，萧良一摊手，他也没搞明白这些人忙着找什么，貌似是什么龟壳。小四子眨着眼，心说乌龟不都在池塘里吗？怎么大家都到屋顶和房梁上找呢？这时来了几个小丫鬟跟他玩捉迷藏，于是小四子也没在意。白玉堂见小四子摇头，就比划给他看。 这么大一块三角的龟壳见过吗？ 小四子扬起脸想了想，摇摇头。 确定没见过？ 没见过。 白玉堂倒是有些意外，小四子是小银狐，有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暂且不说，他应该很好运才对，难道真的没见过？想了想，白玉堂又比划， 这么点大小的一块银子见过没？有些像龟壳的纹路。 像。 小四子眨了眼，扬起脸，白玉堂一看有门，就再加把力。 可能四周围还有些泥巴或者石头之类的。 哦，桌腿垫呀！ 桌腿垫。 小四子拉着白玉堂的手就往庞飞的屋子跑，白玉堂对后边展昭招了招手，展昭赶忙跟上。赵普和公孙也看到了，于是跟着走。众人到了庞飞屋子门口，就见小四子拍门。 庞姨， 嘿，小四子来了。 很快小丫头就来开门，赵真也在屋子里头呢，就见小四子拉着白玉堂站在门口，展昭等人也在，有些不解。白玉堂略尴尬，这是庞飞的香闺，他一个男人怎么好进去？于是对拉着自己手的小四子摆手：“ 怎么了？”“ 他们找那个。” 小四子伸手往屋子里一指，众人顺着小四子手指方向望过去，就见他指的是庞飞房间里一个放着一盆铁杆海棠的沉香木桌子。当然了，小四子的身高向下指，指的就是桌子腿了。只见桌子靠里一条桌子腿似乎短了一点点，下边垫着一块银色的东西。 啊！ 赵真一拍头，庞飞也拍手。 对啊，就说眼熟。 小丫鬟过去，将桌子挪开一些，拿出那片银色还带点泥巴的龟壳出来，交给了小四子。小四子举着龟壳问白玉堂：“ 是不是这个？” 白玉堂拿着龟壳，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众人也都一脸敬佩地看着小四子，这何等的运气！赵普一把将小四子抱起来就啃一口：“ 乖儿子，就你最灵。”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